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视线里的路。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。

色城堡国王是你，高举着宝剑放出厄运，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，我不能改变你，只好如今对你说 You're my childish king。 想念不会偷懒，我的梦统统给

这里是3C潮流生活馆。看，我会吸电大法， 地球人都知道 iPhone 的最大弱点就是不能换电池，而现在 APP 应用又丰富多彩，以至于满大街个个都机不离手的，这让 iPhone 的耗电量是越来越快，有时候一天都要充电2到3次。今天 3C 潮流生活馆就秘密搜索了一项关于手机充电的最新概念设计，吸电手机壳。这是来自法国一位著名设计师的创意构思，从外表来看，它就是一个手机套边框，日常的作用和一般手机壳一样，是用来保护手机不受损伤的。那么它到底是怎么给手机充电的呢？其实严格来说，它的作用应该是临时向周围手机有电的朋友借点电。操作方法很简单，当你的手机没电时，只要解开吸电手机壳边框，它就变成了一根类似于电缆的状态，然后用它连接2部手机，这时你没电的手机就可以从对方那里吸收能量了，是不是瞬间有点武侠片的感觉呢？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3C潮流生活馆。 去努力，鼓起勇气放弃你，总是不争气，没有这么坏，社会安静，就连眼泪时刻在提醒，根本无法放得下你，漆黑的夜晚还是找到了我，排山倒海来袭，一定是我不够好，所以你才想要逃，逃到天涯和海角，躲在别人的怀抱，你能不能不管过得好不好，不要故意躲开，不让我知道，只要你过得很好，什么都已不重要，我不会故意打扰，更不会让你烦恼，我每一夜不管你知不知道，傻傻流着眼泪，默默地祈祷，希望你过得好。去努力，鼓起勇气放弃你，总是不争气，没有这么快学会安静，就连眼泪时刻在提醒，根本无法放得下你，漆黑的夜晚还是找到了我，排山倒海来袭，一定是我不够好，所以你才想要逃，逃到天涯和海角，躲在别人的怀抱，你能不能不管过得好不好，不要故意躲开，不让我知道，只要你过得很好，什么都已不重要，我不会故意打扰，更不会让你烦恼，我每一夜不管你知不知道，傻傻流着眼泪，默默地祈祷，希望你过得好，总有一天你会看到，爱如海掀起惊天巨涛，我会以无坚不摧的力量，让你

靠近，再贴近你。 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Ace Radio。

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Thank you. 闭上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。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瞧你这一身汗的，又去打球了吧？ 哎呀，还是妈妈最懂我，好热呀，我要先去洗澡了。 等等，刚做完运动先休息一会儿，晚点再洗。 通常许多人都喜欢在运动后马上去洗个澡，以为这样既可以去污又可以恢复疲劳，其实不然，运动后身体尚未恢复正常状态，不宜立即洗澡，尤其是洗热水澡。因为人在运动时流向肌肉的血液增多，心率加快，当运动停止后，血液的流动和心率虽有所缓解，但仍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。如果这时立即去洗澡，则又会增加血液向皮肤及肌肉内的流量，这样就使得所剩的血液不足，以供应其他重要器官如心脏及大脑，因而会诱发心脏病。有的人在运动后立刻去洗热水澡，然后常常会感到头昏眼花、全身无力等不适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特别是老年人或者身体肥胖者，运动后就更不能立即去洗热水澡了。养生小贴士：运动后应休息，不能立即洗澡。锻炼后肌肉疲劳，紧张度增加，这时再受到刺激还可能引发抽筋。出汗后应适当饮用一些盐开水，然后休息一小时左右，做一些准备活动再洗澡，以达到锻炼效果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

在哪儿？上帝会保佑我的

话，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。 谁把星光